伤，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，只要你的进口永远一定微笑，我不会喊，拥抱总是太轻太慢，甜蜜常常少说一段，我用心在身填满心却也再少一块，就算我对你的爱是脸上一片海，重的我放不开，真的我真的不会爱，爱是烧痛我双手的烟火， 人生总是有很多不敢做却又很期待的事情，正是由于我们的担心和害怕而有了遗憾和后悔，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原本想象的那样，经历了才懂得过程怎样，结果如何，所以有时候只是自己的纯粹预知的感觉与幻想，想爱就爱，放手去做，不要逃避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够得到，也不是敢爱就爱，现实才是我们最终的选择。也许走着走着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又觉得人又会变得懂得怎样去爱人了。继续来听卓文萱《超级喜欢》。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？知道，不多也不少，两个人的心刚好。牵着我的手掌，往你的世界跑。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。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。三四，我们的爱最好。生活很简单，我们在一起就很喜欢，不用吃大餐，不用去担心账单，其实看看电视都会幸福美满。最喜欢我在你身旁笑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你也懂我的依赖，我们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。你说过爱的理由要很坚定，要很伟大，我不需要别的想法，有你简单的爱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。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。准备一二三四，我们的爱最好。我超级喜欢我在你身旁笑眯眯的模样。我

这是郭富城的第二张国语专辑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当中的同名歌曲。专辑一出，狂卖900斤，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。这首歌曲在当年的年中，在香港还为郭富城取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亚军。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，让郭富城在大陆红透了大江南北。继续来听侯湘婷，《一起去巴黎》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要先一起补习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。要去巴黎，巴拉巴巴。

心因何老春风，说不出借酒伤心，夜雨冬雨点透射到朝片中，回头似是梦，无法弹动，唯自凝望你褪色照片中，啊，像花虽你红，如冰霜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心空，何以敢震动？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